仙金烽火奖运动会降下了帷幕，闭幕式6月30号在咸兴南道咸兴体育场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体育工作者和咸兴市劳动群众参加。闭幕式上向取得优异成绩的团体和选手颁发了流动奖杯和奖牌。